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92集，鬼海。赵普正想着，就感觉有人拍了拍他，回头就见被欧阳扒着肚皮没法动的贺一航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，指了指赵普另一只手按住的龙桥广， 小广快要闷死了。 赵普一惊，赶紧撒手，龙桥广可算透过气来了，边喘气边埋怨： 哎，赵普，你竟然敢暗算我，你等着，等我喘口气，这被子是不是该洗了，怎么一股子怪味的，欧阳是不是尿床了，然后跟我换了被子？ 龙桥广继续叨叨叨，赵普眨了眨眼，一旁何一航叹口气： 干脆闷死他得了。 哎，兄弟，做梁做梦呢？ 他经常这样，每次都是说这个字。 哎呦，是吗？那这字什么意思？灯还是火呀？ 他看到太阳也发这个字，月亮也是。 一旁刚又被赵普捂了嘴的龙桥广举手要发言，赵普无奈瞧他： 说吧， 是不是光的意思？他那天追着萤火虫跑的时候也说了。 龙桥广终于说出了一句比较抓得住重点的话，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赵普歪着头看邹良的表情： 光？这能是光吗？这怎么梦到光了？就他这种做噩梦的表情，这灯被子手舞足蹈的，光有什么可怕的？ 哇！ 众人正专注看邹良的表情，突然邹良大叫了一声坐了起来，赵普等人都被他吓了一跳，特别是睡得直流哈喇子的欧阳少征砰一声就蹦了起来，瞌睡还没醒就嚷嚷： 睡觉，有人偷营啊。 正看着，就见邹良坐着直擦脑门，贺一航伸手摸了摸他额头，皱眉，邹良出了好多冷汗。 哎，你做什么噩梦了？ 邹良当时还说不了太多的话，比比划划的像是要表达什么，其余四个小孩歪着头猜了一晚上也没猜明白，就知道他比划着说什么光。邹良持续这样做噩梦的状态，直到六岁才渐渐缓解。赵普等人都问过他究竟是梦到了什么，邹良的回答颇为有趣： 吃人的光。 赵普几个小孩也搞不懂他在说什么。另外，最开始的时候邹良非常害怕联络用的响箭，众人还记得第一次用联络响箭时发生的事儿。那天晚上，欧阳老将军教众人怎么放联络响箭，为了让几个兴趣缺缺的小孩开心点，老头就骗他们说去放烟花。可是黑漆漆的夜晚，联络响箭刚刚放上天空炸开，四周围亮起来的瞬间，邹良突然将身后四人都扑倒了。 光来了，躲起来！ 欧阳老将军赶忙将邹良拉起来，赵普等人也起来了，不解地看他： 哎，醒醒醒醒，哎，光来了怎么了？ 邹良当时左右看，又看头顶上方的光似乎很困惑。就这样又过了一年的时间，邹良对光，特别是夜晚强光的不适应才慢慢克服。可能小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有一些曾经的事情都会渐渐淡忘，邹良渐渐的就不做梦了，也不怕光了，到了八岁以后就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成长生活。赵普等人私下里也讨论过，是否是当年邹良小时候见过什么才会留下这种阴影。贺一航猜测会不会是邹良跟狼群一起生活的时候见过打雷闪电，广袤草原上的闪电是十分吓人的，可能是那时候吓着了，所以会害怕突如其来的强光。展昭和白玉堂坐着发呆，回想之前跟赵普聊起的种种， 赵祯和八王爷边喝茶边跟包拯闲聊，这时候外头传来说话的声音，就见赵普带着欧阳淳华一起来了。淳华进来先跟皇上和八王爷问了个好，然后坐下喝茶吃点心。赵普坐下跟赵祯对视了一眼，微微一皱眉。赵祯放下茶杯看八王爷说， 皇叔，不然早些开席吧。 八王爷心领神会，看来开封府众人有事情要商议，于是早早吃饭放他们回去比较好。众人快速吃完了宴席，赵祯继续留下和八王爷聊家常，放开封府众人回去了。庞太师还在王府抱着香香，庞玉却是忍不住好奇，跟着包延一起跑去开封府了。众人聚集在包大人的书房，关门落座，就问赵普去欧阳将军府问到了什么。赵普神色颇纠结，从怀里拿出了一个卷轴来放到桌上。 我问了一下干爹啊，他还真的知道这些事，本来是打死都不说的，也嘱咐了邹良不能说，所以啊，那小子从来都没提过。 赵普边说边将那卷轴打开，这卷轴从外表上看像是一张破烂的羊皮，打开铺在桌上之后，就见是一张地图，而且是非常古老的那种地图，地图上一些符号引起了众人的注意。 这不是跟魔山峡谷里那块碑文上的警示文字一样吗？ 嗯， 对，也有这个标志。 展昭指了指那个三个三角对在一起的标志，众人都皱眉，这是找到镇魂瓶的地方出现的那个极度危险的标志。包大人摸着下巴盯着那张图看。 这是 赵普点着那个地图的中心区域向四个角延伸， 北边是极北的位置，往下这里是老王堡，南边是黑风城，西边是西夏，再上去是辽国，那边是火凤堂的位置，西北角就在狼王堡后面的骷髅海，东南边是鬼域，南北两头都是无人的沙漠，正西和正东是戈壁，最中间地区有清晰的地图，那片区域应该是…… 众人都倒抽了一口凉气，殷侯也是忍不住一挑眉。 鬼海？这难道是鬼海内部的地图？ 这里的确标注了路线和流沙坑的位置，还有沙旋，但是地图并不是非常详细的样子。 怎么可能会有鬼海的地图？那地方不是谁都进不去，进去了也出不来的吗？ 众人带着满腹的疑问都看赵普。 这与邹良有何关系？ 干爹和邹良混熟了以后，就问他知不知道当年他爹娘发生了什么事，不过邹良年纪太小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不过有一天邹良突然拉着干爹出门了，我们都没跟着，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。刚才我去问干爹，他才告诉我，那天邹良带着他去了一片林子。 林子？ 嗯，干爹说邹良带他去的林子里有好多狼，他走到密林深处发现那根本就是个狼穴，幸好他和邹良在一起，那些狼只是歪着头打量他，没有袭击。邹良带他来到一个山洞门口，洞中有一只非常漂亮而又巨大的白狼，那只狼出来跟邹良鼻子对鼻子蹭了蹭之后就进了山洞。没过多久，狼叼了一个羊皮袋子出来交给邹良，邹良拿到袋子之后又给了干爹。 什么袋子？ 袋子里面有两样东西，一样是这个卷轴，还有一样。 赵普摸出一个东西来放在了桌上，众人低头看，就见是一枚青铜的卧虎令牌。 这是 当年邹越是西路军的统帅，这是虎符，就是装在这个袋子里的。 赵普说着摸出一个有些旧的羊皮袋子来放在桌上，众人就看到那个袋子上边有一个月字。 这是邹越随身带的皮囊，干爹说这个袋子是邹良的娘亲亲手做的，他爹很喜欢，一直随身带着，重要的东西都放在里面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白玉堂不解， 邹越有进入鬼海的地图？ 按理来说他当年只是正常行军，望西挪出去500里，根本和鬼海八竿子打不着， 他如果真的去了鬼海，那就是擅自调动人马去的。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，他在半路遇到了黑风暴，迷失了方向，误入骷髅海或者是戈壁一带，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闯入了鬼海。 众人都点头，但总觉得迷失的可能性不太大。 干爹说，狼窝里还有一窝小白狼，他趴着的地方垫着一条有些破的小棉被，他记得那条被子是当年邹良还是婴孩的时候用的襁褓。我现在想起来了，那天早晨邹良看书时看到的那个月字不认识，跑过来问我，我跟他说了之后，欧阳那小子多嘴说什么你爹的名字里也有这个名字，我当时就看到邹良琢磨了一会儿。 邹良当年太小，可能不记得自己经历过什么事，只记得光是危险的，然后他也记得那个皮囊上的字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欧阳老将军呢又问起他爹的事情，所以他认识那个月子之后，可能就觉得那皮囊是跟他爹有联系，所以带老爷子去狼窝拿那个东西了。 那皮囊估计是被塞在他的襁褓里的吧，的确不少狼群捡到孩子之后当做自己的孩子来抚养的例子。 邹良对他爹娘不好奇的吗？ 干爹说他问起来过，人长大了总要查一查的，但是干爹告诉他，他爹娘早就死了，让他不用找了，大概是怕他进到鬼海有去无回吧。 其他人都点头，欧阳老将军也算用心良苦。众人沉默的时候，殷侯开口了： 如果是迷路，邹越就不会有地图了吧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